轰！一发炮弹在魏琛的术士身边炸开，虽没伤到他，但他却清楚这样的攻击肯定是维持住了他的战斗状态。这帮家伙胡乱扫荡，让他迟迟不能脱战。叶修说得很对，他只要脱战绝对下线，一秒钟都不耽搁。 喂，想想你的兄弟们，他们为你而捐躯，你好意思一个人独活下去吗？ 叶修继续喊着。 你少来，人都是你杀的。 魏琛说。 你不要指望他们还会回来救你，他们对你已经绝望了。 你少扯，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 这虚张声势是没有用的，你就是把全兰溪阁的人都叫来，今天也得死。 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，兰溪阁的人马的确马上就到，而且不光如此，你看世界。 魏琛喊着，跟着世界上闪出了一条消息。迎风布阵，君莫笑在弥罗之城遗迹杀的速来。 哼，你以为这样救得了你啊？ 叶修鄙视。迎风布阵就是魏琛术士的名字。 有种你一直别走。 杀了你马上走。 你吵着我再说。 你以为我们的攻击是没有意义的吗？我已经知道你可能的位置了，你现在肯定没脱战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的位置我也不难猜测。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了没有啊？听不到吧？我们是蹲行的，注意身后。 叶修最后一声突然提高嗓子， 你要死啊。 结果被吓了一跳的是陈国。 吓吓他。 陈国一边说着，一边对着自己的屏幕给陈国比划了一下。 在这里啊？ 陈国小声问。叶修点头。 要不要再近一些？ 不要，再近他就察觉了，那个位置视野很好，这里已经是极限了。 这样就算轰到他，距离太远他还是能跑。 慢慢来嘛。 于是陈国这边操作下去，卫星射线的定位对准了叶修所指的位置，一个枯草掩盖着的地方。定位完毕，卫星射线的光线从天而降，只是大招这样直接攻击，稍有点反应的玩家避过都是不难。三人立刻就见魏琛的迎风布阵从那草堆子里钻出，飞速逃离了卫星射线笼罩的范围。 攻击取消，机枪扫的。 叶修叫着，他的军魔校已经追了上去。 啊！ 把大招取消，陈果还挺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照做，跟着格林机枪甩出，对着迎风布阵就是狂扫。迎风布阵的走位一点都不潇洒，甚至可以说有点难看，但是磕磕绊绊的躲避效果居然不错，扫来的子弹被他闪了个干净。只是这样走位终比不起直接跑的君莫笑，很快距离就被拉近了一截。陈果这边竹烟侠的扫射刚一结束，君莫笑立刻端了机枪开轰。叶修的技术那比陈国可就不知道要高多少了，迎风布阵的走位顿时更难看了，闪的也不那么干净，被几枪打得有点踉跄。这零星中的子弹伤害一点也不高，但是很影响他跑路。魏琛很是郁闷，张口大叫： 叶修啊，你有种和老子单挑 啊！你站住，我来和你单挑。 叶修一边叫着，扫射根本不停的。 呸，鬼才信呢。 魏琛骂，继续努力跑。 彼此彼此。 乔一帆的一寸灰一直没有停下攻击，此时跑到最前，和迎风布阵的距离拉近了一大截。那边陈国的朱烟霞更是已经又追了上来。这格林机枪是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，冷却不过几秒，很快就好。如此两人交替使用，是迎风布阵被追上只是时间问题。 快要追上了。 陈国很激动，轰死这个没下线的家伙是他很期待的一件事。 有点悬啊。 叶修却是皱眉了。 怎么？ 前面就是副本了。 副本啊？ 陈国一怔，再一看方向，果不其然，前方不远就是弥罗之城副本的入口了。进副本是只有最高上限却无下限，迎风布阵当然可以进去， 只是这一进，他们可是再怎么也追不到了。 进这副本，那和找死有什么区别？ 陈国怔了怔。弥罗之城虽是55级副本，比迎风布阵低了15级，但这是百人副本，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打穿的，哪怕是职业选手也做不到。百人副本倒是可以存进度，但存进度也不能离开副本，只是可以暂时都下线休息，换个时间再一起接着继续而已。 死在副本里至少不会掉装备，你大概没有注意到吧，他的武器可是银武。 是吗？我真没有注意到，他哪来的？蓝鱼给的？ 应该不会，大概是自己弄的。他网游这么多年，能给自己弄出来一把银武，我一点也不稀奇。 难道他杀你也是想抱你的银武？ 陈果猜测。他始终不能接受这么有来头的大神只是为了区区500块在这里动刀动枪的。 应该不是，500块也不过是个由头，其实就是为了好玩。 陈国有些无语，但隐隐却有些感觉到了，因为这家伙和叶修又骂又杀的，但其实看不出有太多的气，好像和一对好友在竞技场里切磋似的，两人的互相嘲讽应该就是相互在垃圾话罢了。不过这两个互喷的垃圾话，陈国必须承认有些是很中肯的，这个魏琛真的是超级没下限。至于叶修，有恐怕也有限，反正陈国不敢给他打保票。叶修一次又一次让他吐血的突破，他已经受够了。 前辈，恐怕真的追不上了。 乔一帆的判断力也是不错的，听叶修说出了魏琛的意图后，盘算了一下自己和魏琛的移动速度，做出了估计。他们都估计出来了，魏琛自己自然也是不差，很有些得意。 哼，想追杀老子，你们还是嫩点儿。 鼠标给我。 就这时，叶修突然对陈果说着。陈果稍一怔，但有过一次的经历让他立刻反应过来，飞快把鼠标扯给了叶修。这边不用叶修说，已经开始让竹烟侠拔出了已经冷却完毕的格林机枪了。子弹倾泻而出，魏琛忙闪，结果没几发就被打中，迎风布阵一个踉跄瘸腿了几步。魏琛心下一惊，结果更精准的射击还在后面，左躲右闪的迎风布阵又中一弹。这换了一般人可能真没这么快的反应，但魏琛却在中了两枪之后立刻明白，气得破口大骂： 叶秋，你无耻，这样的手段也用得出来，你还有没有点公平竞赛的精神啊？ 那你站住呀，我和你单挑。 我呸！ 魏琛果然不信，但这叶修帮陈果代打，格林机枪的扫视效果大大不同，而且不比军木校的低等级。竹烟侠被叶修一操作，扫射效果比军墨校还要好。乔一帆这边顿时眼睛一亮，已经做出了估计，只是老实厚道的他却是绝不想到如此方式。一寸灰距离越拉越近，竹烟侠的扫射越打越急，军墨校却也在蓄势待发，随时准备接上竹烟侠的班。 好了，随便轰的。 竹烟侠这边打完，叶修鼠标扔回陈果，立刻开始操作他自己。君莫笑的扫射接上，终于成了拖死迎风布阵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斩！ 叶修一声喊出，已经追到迎风布阵身后的一寸灰一剑就劈了上去。魏琛对着你追我赶的游戏显然也是算得精准，一寸灰这一斩全在意料之中。一声叹息中，迎风布阵朝旁一侧身，想避了这一斩继续跑。只要换个一般水平的玩家，魏琛这么一个操作还真就足够了。但乔一帆那是一般水平吗？职业圈里再小透明，那也是职业圈，和网游玩家就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刀光跟着迎风布阵扭着的身子就追了过来。魏琛一看没办法呀，只好大幅度闪躲了。这要是单对单那还好说， 微臣有手段能再摆脱，但现在君莫笑也是没多远就要追上过来了，但他好容易从这一寸灰刀下摆脱，那货可又要缠上来了。走到这一步怎么也是个死局，想尽副本的计划算是完全破灭了。微臣已是当机立断，迎风不振，身子一转，对一寸灰说道， 小兄弟，我看你就是个厚道人，你要抱到我的装备可要还给我啊。 乔一帆一怔，但还是愣愣地回了一个 好， 只是一边应着，一边却是再也不敢放松操作了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乔一帆是一个很会吸取教训的人。结果就在他应了这一声后，迎风不振身上的装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扒了个干净，而后胸膛朝前一挺， 快快杀了我。 乔一帆这顿时又是手一抖，他发现自己的境界真的还是差得好远好远，他不知道眼前这到底是什么人，但至少也看得出绝不是网游级别的玩家。现在他更是觉得，就算是在职业圈，大概也不会有太多这样的人才。 快啊，攻击再快一点啊，多开点阵啊，哎，就算你是55级也不至于慢成这个样子，你故意放水的吧。哎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，对待敌人就应该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，用最快的速度击杀，这才是减少意外、避免失误、降低运气影响的最有效的手段。 魏晨居然开始教训起来乔一帆了。乔一帆默然无语，这人说的话其实是很有道理的，但是此时此刻这样的话说给自己听，怎么就觉得这么不像一回事呢？ 你小子成心的吧。 终于看到君莫笑也是赶到了身前，而自己依然没有死，微臣很是不满地说了一句，并发了一个吹胡子瞪眼的表情。 人是厚道又不是傻，小乔让开，让我收拾这个老东西。 叶修笑着，君莫笑快马杀到，直接朝着裸奔的迎风不振捅了过去。 妈的，凭你也想收拾老子？ 迎风不振的装备瞬间又是全穿回到了身上，还灌下了一瓶大药，一边又是接着说， 小同志，你站远一点，我不想误伤到你。 乔一帆的一寸灰听着就真又往边上退了两步，叶修连忙阻止， 哎，小乔，你怎么还上当啊，站到背后去断了他的退路。 叶秋，你这个贱货。 魏晨又一次被看穿了阴谋，恼羞成怒，一边骂着，迎风不振已经放了一个诅咒之箭出来，不是集中向某一处，光球一转，直接一个散射。趁这乱劲儿，魏晨还想让迎风不振逃一下，结果叶修早看得清楚，君莫笑一个 Z 字抖动就从诅咒之箭的夹缝中冲了出来，一矛就朝迎风不振头上敲了去。迎风不振只好躲避，这都被近了身了，术士真没什么太好的手段，厉害的技能都需要吟唱，被近身缠着哪有时间呢？元素法师的话，那至少还有个瞬间移动可以赶紧拉开距离，但术士却是不会，面对攻击只有躲闪招架这类操作，他们这些布衣法系当然也能用，但他们的物理攻击判定弱得要死，哪怕是用双刀二段流也不会顶事，结果就会像君莫笑招架血影狂刀这样的强攻大招一样直接被震开。束缚术、切割术，微臣还是努力地用了一些吟唱较快的小技能来周旋，但他这对手实在也不是一般人，他固然是有等级优势，但这优势所能带来的影响全在叶修的计算内，叶修是完全考虑到这些后发动的攻击，所以到最后也就是输出慢一些，攻击控场和同级也是没差别了。魏春这如果是个近战职业，倒是可以硬碰硬的来压制一下，奈何他偏偏是个布衣法系，在已经被贴了身的极端不利下，空有十几级的等级优势也是无可奈何。纠缠没一会儿，陈果的竹烟侠也终于赶上来了， 看到那黑洞洞的炮口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瞄准，不说两句就不是魏琛了。 行，今天我认栽了，你们人多我服。 人多人少都是这一回事儿，临死还要吹。 聂修都不像乔一帆，手一点都不抖，刷刷刷继续猛攻。 咱得说好啊，这银屋可是我的心血，要爆出来你得还我。 行，只要不是银屋都还你。 我操，你别假装听不懂。 不割你点肉你不知道厉害。 魏琛本来都不怎么操作了，结果又是疯一样的折腾起来。但是要疯一疯就能脱困，他早就疯起来了，现在就也是垂死之前看看能不能怎么咬一口。但叶修能给他这样的机会吗？乒乓又是一通乱揍，迎风不振生命终于见底儿，一个圆武棍刺来捅了个下正着，将迎风不振挑了个高。 银武出来吧， 叶修大叫。 叶秋，你不能好死。 魏琛呐喊声中，迎风不振大头朝下摔了个干净。 我操，叶秋你他妈叫魂啊，你真的不得好死啊。 摔死的一瞬，魏琛立刻点开装备栏，结果一看当场就再度骂了出来。叶秋的那一声像是招魂一样，居然真的把他的银武给招走了。 老魏哭泣吧。 灵魂不能发出声音，也听不到声音。结果魏琛就看到君莫笑头顶着这么一串文字，然后一个狂笑的表情在他尸体上晃来晃去，气得他差点没背过气去。点开好友栏，连忙添加君莫笑好友，结果直接就被拒，人是干脆就开好友。 叶秋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，你大爷。 魏琛狂骂，但也知道游戏里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听不到的。结果倒是这边上上网的网吧里呼啦啦站起来一串人。 他妈的，哪个狗日的一直在骂叶秋啊，是老子怎样。 魏琛一拍桌，哗一下也是站了起来，身边立刻跟着站起来十几个人。那边站起来骂阵的游戏宅一看这边十几二十个人，不是混混就是流氓，顿时也呆住了。虽然很替自己的偶像不忿，但是还是自己的人身安全更重要，于是点了点头。 好汉骂叶秋啊，大家一起啊。 像此人这样无耻的毕竟还是少数，大部分看那边气势更盛，灰溜溜的早就坐下了。 玩你游戏去。 魏琛也是瞪了这人一眼，他现在连骂街的心情都没有了，因为他很清楚这些招式对叶秋没有用，完全没有用。 啊，魏哥咋啦？ 这时魏琛身边的小混混们早围上来问了。 妈的，武器爆掉了。 魏琛苦了个脸。 操， 众人齐骂，完了一起杀气腾腾地望着魏琛。 怎么搞？搞毛搞，玩你们的去。 魏琛摆摆手，然后见游戏里君莫笑还在作秀，直接回城复活，眼不见为净。 啊，走了。 一看尸体没了，叶修略感遗憾。对于不能和尸体交流这一点，叶修比较有意见。 游戏嘛，何必要这么认真呢？比如这种时刻，能听听被爆者的心声，那是多么让人愉快的一件事儿啊。 快看看武器啊。 陈果这边急啊，那叶修报道银武就在那张牙舞爪的，他这都迫不及待了。